好，翻嚟呢个星期五嘅足球频道啊，第二节啦，今日两节就话， 今日两节啦，唔好搞啊，我都 闯龙唔喺度啊，而家阵容咧又少咁个啦，呢、這个学者就啊要报道啦，咁啊走咗啦，咁啊剩翻我呢，跟住的总呢，跟住 Steven 咧同埋经一省， 可唔可以唔好咁姣啊？ 唔系交代少少嘢先啦，咁啊听日就杰斯就应该过多个零钟落机噶啦，而家差唔多去到十一点，咁啊。聽日經查就照舊六至八啦 ，OK。咁另外北上照舊星期日係上到 ，OK。咁啊唔需要揾阿耀尊同阿牛去頂啦。咁啊聽晚基本上我同傑斯啊包起成個北上啦有。 但係哭波桑似乎就仲未有定案咯。 哭波桑就暫時未有定案，咁啊逐日解決啦，因為 逐日解決。 因為可以講一講今日就好瘋狂錄音嘅，今日就點解咧？就錄先錄網電啦，跟住而家錄咗壓力啦，跟住我同 Jackie 峰錄埋嗰個 Believe Rap 啦，跟住今日最後守尾門嘅就觸頻啦，咁啊聽日就錄兩個節目啦，咁啊主要係經查同北上啦，禮拜日就有埋冰冰啦，咁所以我都要再搞㗎啦，係啦，咁所以就咁啊好波桑應該 OK 嘅，如無意外都諗方法啦，係啦。系啦、就系咁样啦。好，咁啊，讲翻啲波啦。咁啊，头先讲咗爱华顿之后，讲咩？ 周中讲翻啲波先啦。咁啊，嗱，唔详细，留翻俾师兄讲嗰波桑嘅咧，就呢、這个即系如我哋所料啦，呢、這个巴塞就赢唔到啦。即係皇馬就點睇都高啲啦，咁皇馬最後就2比1啦，巴爾就好犀利啦。 嗰球用速度壓 過啦，即係其實睇返係之前喺熱刺嘅巴爾又翻啲嚟嘅。 似好似翻 似翻啲啦，似乜？ 似啲啦啩，大佬直頭一個可以跑馬咁一個大外臂兜出場外， 大外檔再 cut 翻入嚟啊嘛。 跑贏巴查， 咁冇計，大佬你真係冇得講。 唔係，但有少少運嘅嗰場。 我唔覺得有咩運氣嘅輸咯。 我只可以講巴爾係先兜過咗一個速度唔慢嘅巴查，然之後再射入一個好撚膠嘅龍門。 賓度嘅單對單始終都係冇域圖華迪斯咁好嘅，咁你冇得講嘅。 利馬撞柱嗰球，利馬撞柱嗰球輸運嘅， 咁你冇得講嘅，唔入就係唔入㗎啦。 但尼馬嗰球嗰個攻勢真係靚啊！一出一入，啱啱一散開嗰陣時 候， 就做唔切呢個越位陷阱，就成個尼馬突咗出嚟。 咁但係其實 真係好大機會會入嘅。 係咁，但係即係我哋星期二師兄都講，即係其實嘅巴塞機會係比較差啲嘅，即係見即係點稱都皇馬點都高啲。咁呢、這個即係順利咯，即係都係皇馬贏咁。咁我巴塞今年應該係四大家空㗎啦，點睇都即係睇佢哋人腳咁樣落去， 即係含金量超高嘅。 我諗呢個最大問題係尼馬就基本上今屆。唔係，即係阿邊係今年巴塞係將所有希望擺曬喺身上喎，即係呢個比較重量級嘅引援啦。今年，但係我諗證實咗就係、是、我唔敢講跟住以嚟， 唔係佢喺今年佢嘅表現係唔差嘅，但係以成績嚟講就今季係因為即係太多內亂啦。 系 你會長又領嘢啦， 但係佢哋 即係因為尼馬 主角， 係因為皇馬，即係唔係因為尼馬嗰個問題引入佢嗰個交易嘅問題啦，而牽動咗好多事故啦。 我小睇巴塞，我覺得反而會唔會係因為另外一位叫做 美斯， 唔係法比加斯本身就踢唔到預期。 法比加斯其實已經今季已經踢得好咗㗎啦，因為佢係永遠踢科山嗰個位咧，即係佢係做前鋒嗰個位，中間個前鋒，其實佢即係當翻佢喺西班牙國家。 唔係，始終巴塞個問題咁樣啦，我會覺得第一樣嘢就係太多，即係你打咗呢個 厭戰啦，啲人開始 唔係應該咁講，你打咗太多所謂嘅鐵桶陣，個對手打即係打咗好多年啦，而佢嗰對波長期攞住 possession 嗰對波，大家都知道其實係佢攞住 possession 嚟打嘅，咁只要即係其實打個鐵桶陣嘅話就可以頂到下。第二樣嘢就最重要係中場嗰兩個發電機啦，其中一個係沙維啦，即係沙維嘅腦係一個問題嘅。 仲有後防嗰方面啦，後防其實嘅傷都好緊要嘅。 但係第一隻 今屆特別美斯啦， 係今屆美斯係失色嘅，但係巴塞嘅後防就今屆係即係往年都係差㗎啦，今屆特別缺人，咁冇計啦。咁即係呢個即係總括嚟講，巴塞今年係已經差唔多放暑假咁滯㗎啦。咁我就唔太有啲咩期望落去咯。 完就完咗啦，巴塞呢个球季嘅。 咁啊，翻嚟啲咩啦？ 今个礼拜巴塞系要对毕尔包嘅，其实都系 扎实， 作客 即系主场都系嗰句啦，输高波都输死嘅啦，唔使谂啦。即系你见到各球都震，咁啊，唔讲啦。咁啊，讲翻啲英超先啦。今个周中系有几场快车，头先讲爱华顿啦。咁啊，阿仙奴3-1赢呢个韦斯咸。点睇咧？ 诶，咪证实咗啊，云家应该再考虑清楚关于啊点样利用啊普道斯。 系 呢个系一个比较重要嘅问题。咁啊，另外就 有两球啊呢场。 有两球啊。 系咯。 咁啊，咁 先落后嘅。 不嬲都讲紧，唔系高医生嚟出翻嚟系觉得个后防系。好似定啲，因為華美倫今年好啦，俾佢踢過一輪，但係出嚟嘅效果始終都 差嘅，今屆 唔係咁理想。雖然基奧特入個波係即係另外基奧特亦都係另一個重即係焦點啦，佢係入嗰個波係入得好靚啦，黐落嚟黐到好靚。咁但係我即係咁講，阿斯圖就係、是。仍然都係慢熱啦，同埋佢對住韋斯咸，我覺得係有啲少好彩。 基奧特嗰球係華美倫交俾佢喎。 好彩，咁但係問題你自己，我自己覺得係， 我覺得嗰下係神來之筆啫，叫佢再斬翻都未必準嘅。 我都係華美倫係，我個問題 耷咗今屆嘅狀態，冇上季嘅水準嘅。 即係其實係早兩今屆入波最多嘅後衞就係史泰爾啦，冇記錯嘅。但係早兩季大家知道係華美倫 㗎嘛，成大刀後衞啊嘛， 冇錯，佢嚟到第一年嚟到英超嘅時候，佢係 sharp 得好恐怖。 係， 但係尤其傷完翻出嚟之後，踢咗幾場即係唔係咁好嘅賽事，跟住高斯辛尼同阿梅薩加開始形成 問題 之後 咧， 其實佢都好似揾唔翻個位置。佢當然你話即係而家我就覺得都有啲雞肋啦。你問我如果作為一個亞迷， 但係你未操翻起佢啫。 但佢都踢咗好多場，即係 但係你都要俾一個機會佢，睇下點樣操翻起佢。 我諗只可以咁講啦，三個都係唔會一個踢後備嘅球員嚟㗎啦， 肯定啊呢個。 但華美倫個質素咧，就我又唔係覺得佢質素有問題，我覺得佢心理有問題啫。 係。咁我諗心理問題就直頭。成對阿斯圖都應該要 turn 嘅， 佢好重要，因為真係睇到好多次，好多近鏡見到華美倫個眼神咧， 呆滯， 係完全不在作戰狀態嘅。 係， 咁我覺得就係佢自己嗱，呢個係喺球員自己本身啊，因為講真，佢都要努力去為佢自己國家隊個位置去戰鬥。 係啊， 咁我覺得呢個係個戰衣係靠自己啊，有陣時你唔能夠，即係我覺得唔可以單淨係話個領隊咯，即係好簡單。大家睇落托里斯，你話佢廢，但係佢落到場，你見到佢嗰個鬥心啊！即係我老實，即係大家我哋咁唔鍾意車仔都係咁話，但係佢落到球場，佢有真係搏命去哨、去衝，甚至乎去作為一個前鋒，佢拍波做一個即係反搶第一點去做呢樣嘢。你見到個戰意係喺度，但係你見到阿斯羅有啲球員呢，即係我自己擔心嘅就係擔心緊呢一個問題，就係佢哋每個球員就係、到底嗱，佢哋又講到即係你見到每到一啲季尾去到差唔多嘅時候咧，就會傳啲經理人，可能啲經理人嘅問題啦，就傳啦。 邊個會走啊？ 佢想攞，我哋要考慮留唔留低咧，就要睇下球會會唔會再為成績而戰啊乜啦。你今年即係最上幾年，我都係講句啦，我都會懷疑呢個問題。但係去到今年，佢都抌錢出嚟啦，開始。 係。 你班球員有冇交翻一啲功課咧？即係我自己就會睇一樣嘢 ，protect 有 protect 你啦。即係譬如基奧特，你整單咁嘅嘢出嚟，又幫你即係擒打住啦，即係或者亦都幫你安撫你屋企人啊，或者嗰樣嘢。咁但係到頭來出到嚟，你踢啲乜嘢咧？咁當然個戰術話好多好多因素係令到，但係我自己覺得球員，譬如阿經有提過啦。咁但係最近幾個禮拜，我極度睇得最多真係卡蘇拿，我會覺得就係㗎。佢今年嗰、那個。定位同甚至乎我成日覺得到底你係咪已經當自己已經係即係你個焦點已經去咗世界盃咧？即係我成日有呢個懷疑，因為你相比較就係、 大家有懷疑奧斯爾，即係覺得佢有段時間係好沉好沉。嗯、但係反觀大家睇另一個老將魯斯基，你睇魯斯基踢嗰下嘢，尤其是有幾場波，你話俾人炒嘅幾場波，無論係蒙利爾個位置或者佢後面係傑比斯都好啦、 嗯。 但係到底卡蘇羅你嘅協防做過啲乜嘢呢？即係我成日覺得就係話，成個防守體系咧係唔可以單講個後衞或者淨係教防中期啊。其實成條中長線係要去配合。但係我睇到嘅就係張伯倫有擺過喺度啦，阿卡蘇拉或者普魯斯基都有擺過呢啲位，甚至魯斯基都有擺過呢位。但係幫手防守咧，卡蘇拉係最 少 的最少或者最弱。 我又反而咁睇啦，因為你話卡蘇拉，其實老實講啦，協防嘅嘢就睇你打邊家波嘅啫。奧斯爾都唔會係協防嗰只，即係我亦都唔會怪，即係我唔會亞迷咁怪奧斯爾係一個似乎好似埋怨隊友嘅嘢。其實我係好了解奧斯爾呢類，有啲似貝碧托夫嗰類嘅。係中意佢係中意啲交流性比較強嘅足球，同埋佢係啲即係諗嘅嘢係高過啲隊友一截嘅。可能啲隊友 sense 唔到佢，但係你話卡蘇拉佢放嗰個位置好撚重要。先唔講防守，我覺得卡蘇拉佢嗰個留翻喺阿仙奴嗰個心態，究竟係咪真係仲咁強烈咧？那個戰意有冇咁強咧？同埋佢個位置咧，先唔講防守啊，我係淨係講佢每一次 make 嘅 decision 係俾呢啲 pass 咧，係我見有好多場波咧，有好多即時空位現咗出嚟咧，隊友散入禁區啦。佢係俾唔到個反應去俾波嘅，好多時到佢再選擇嘅時候咧，嗰、那個位已經死咗噶啦。同埋好多時應分邊嘅佢又唔分，同埋可能有時佢，我發覺佢傾向咧，如果佢企中間咧，佢係右邊，佢係淨係會分右邊嘅，佢唔會睇左邊嘅。我覺得呢個人開始真係即係做一啲決定咧、嗯，或者佢個視野咧開始出現咗唔知啲咩問題咧，我覺得佢樣樣都慢咗半拍。究竟佢系咪從來本身都踢唔慣啲咁快嘅波啊？定還是係而家呢兩季開始先係變成咁樣樣咧？ 我只有歸咎係所謂二年生嘅症狀啊，即係佢係第二年喺英超啦嚇。咁、上禮拜六嗰場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曬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我其實有啲詬異佢係打到尾，即係當然佢入到最後嗰個十二碼啦嚇。咁、但係。我係詬異嘅，即係佢可以打到尾，我真係詬異。咁因為其實佢喺個成隊波串連個組織裏面咧，其實係打唔翻舊年嗰個水平。佢舊年攞住個波或者係去組織啲攻勢咧，其實好似頭先經一所講，佢係俾到多好多好好嘅 passing， 同埋上屆佢同普魯斯基係好有化學作用。但係今屆咧，一來普魯斯基出少咗啦，咁另一方面就係話你話卡蘇拉。你話佢同啲隊友唔夾咩？又唔會喎。但係我見到今年佢個面貌咧，如果頭先講華美倫嗰個問題嘅話咧，其實卡蘇羅都係有相同嘅問題。即係你調翻轉，我會覺得個出現嘅情況就係，到底西班牙球員喺英超係咪真係會咁快脆就出現呢啲咁嘅我可唔可以形容為厭戰，或者係一個叫做即係個戰鬥心啊？ 嗯， 即係會下降咧，即係我覺得係有一個幾嚴重，因為當日佢打馬拉加咧，我唔覺得佢有咁嘅問題嘅，即係我唔知係咪因為個速球賽速度冇咁快或者點樣，但係我真係擔心佢嚟緊，即係當然啦，奧斯會出嚟嚟緊會可以出得翻啦，我亦都相信藍斯踢多兩場係。即雖然剩翻四場加一場中冠杯五場波，去到呢幾場，我諗卡蘇拉係時候，我覺得應該要收一收。即如果尤其是剩翻呢四場，係你話好難啃， 又唔係 咯。咁但係你話我諗好多球迷會覺得就係阿斯圖贏呢四場係應份嘅，即係因為睇牌面或者睇點樣嘅話，應該係要贏嘅。但係而家我睇到就前面嗰個組合咧，應該試一試抽起佢。咁我覺得會對對波可能都會好啲嘅，尤其是 我又唔知佢本身嗰、那個戰鬥嘅能力嘅問題啦。但係總言之，如果以我單憑睇佢嘅身形咧，老實講，其實佢係真係肥嘅， 係肥嘅，佢真肥嘅。如果以球員嚟計，我覺得佢發福咗 嗯， 即係我覺得佢係有少少放縱咯。如果以運動員嚟個角度嚟講， 放唔放縱或者有冇發福？ 佢都可能都年紀比較大啦，開始。 佢係廿九嘅， 嗯， 廿九歲。 啊，廿九歲，我成日以為三十一嘅。 唔係廿九歲， 廿九歲 ，因為仲有兩年約約完約之後 三十一。咁啊，仲比佢本身應該嗰、那個。年齡係仲大咗啦， 因為我諗係即係就講就係話呢兩年都係一個華美倫一個就係卡蘇拉，兩個都係第一年嚟就好 sharp， 跟住漸漸就係一個受傷之後就一出翻嚟就 有啲回落啦， 回落得幾緊要嘅，咁所以要我如果我係人家，我會考慮抽起咗佢先咯，即係我諗要試試説一説啊，或者唔好説咯，即係俾佢唞一唞去 睇下波咯， 係啦。咁你咁另一個普魯斯基啊，即係周中其實睇到佢嗰個把握力咧，其實以阿斯奴而家前邊嗰班波裏邊咧，基奧特已經係做緊一啲唔係前鋒， 佢做緊 set 波咯， 係做 set 波做炮台多啦已經。即係我諗而家阿斯奴前鋒線裏邊最有把握性其實就係普魯斯基，但係奈何就。即係雲加嘅戰術一向嚟講就係換人一定係換邊， 但係其實你見到雲唔係阿仙奴呢幾年呢入攝嘅都係右邊㗎嘛，你好少喺左邊做入攝，即係右邊就和確特喺度嘅時候通常都和確特殺到入去， 係但 係你係咪可以一時三刻改到，我又唔知喎。 但係其實個問題就係睇你班球，因為其實你要明白就係卡蘇拉又好，或者老師都好，其實佢哋係一班好有即係好有經驗嘅你都算係個 playmaker 或者組織者嘅球員，佢唔應該有呢啲問題嘅。就算沃克特都好啦，其實舊年沃克特普魯斯基都試過同場一齊出，佢兩邊一齊去嘅話，其實係做到嘅。即係我更加擔心個問題就係、是、上季去到呢段時間，其實阿斯奴一個好強嘅氣勢嘅，係一路 追翻上嚟， 係咁衝落去咁，但係調翻轉今年打比較俾人嘅感覺就係、是。你喺度係捱緊， 捱緊啦， 由你 過咗快車之後， 之前其實已經係俾人嘅感覺係捱緊㗎啦，一路捱落去。因為喺我角度咧，其實今年最重創嘅兩場波，唔係對車仔，唔係對利物浦，甚至乎唔係對曼聯嗰兩場，最重創嗰兩場係對史雲斯同沙林頓嗰兩場，係兩場都係贏緊二比一嘅時候，臨尾俾人追翻二比二。我覺得最重創係呢兩場㗎。因為其實揸住嗰啲分，其實咁樣落去咧，其實係有好多，即係嗰個分數會令到更加多嘅變化。但係奈何而家班球員嘅同舊年比較嗰個變化最大問題就係嗰個戰意到底去到邊啊？如果佢真係為咗個即係而家個足總杯啦，到底係令到佢班球員係咁樣兩邊搖擺咧，我係會失望咯。因為以今年頭上半季嗰個情況嘅話，最後得第四嘅話，你話唔失望就一定係呃你哋嘅。 嗯， 係啦。 咁係。咁樣好啦，如果睇返呢就開始講完阿仙奴啦， 咁咪曼城囉，曼城就因為其實即係愛華頓頭先講咗啦，輸咗波咁就間接就拉近咗兩隊嘅即係嗰個場數啦， 係 咁就變咗就加就阿仙奴就有優勢、就大家剩返四場 點都要睇呢嗰場波，冇理由唔睇呀。 咁而家就曼城呢嗰場和波呢就令到佢就即係起碼佢揸實，因為其實之前呢場之前佢係打少兩場㗎嘛，而家就打少一場，咁、就其實個優勢好似慢慢又損失咗啲， 因為佢已經俾返出嚟啦嘛，你 攞返嗰三分啫， 冇啦，好被動啦。 曼城嗰場我就想講多楞埋上一場利物浦嗰場想講嘅就係、呢場波又其實失分呢祖亞特係咩亞鑊嘅？係，即係輸第二球波，祖亞特嗰個風位真係非常之肉酸嘅。咁樣嘅死位俾人射翻入咧，係好大問題。同佢上一場波，你哋開波上禮拜二個第一球波士多人入嗰個波咧，喺我角度都係祖亞特嘅問題。 係， 即係雖然前面有個金賓尼去咩，佢唔可能仲係縮喺金賓尼後面，係應該褪翻後嘅。 係唔應該走路咁 錯？冇錯啊，因為其實已經有個後衞幫你去擋嘅時候，佢係一定即刻褪翻後，佢亦都冇做嘢。其實祖亞特去封近住呢個問題咧，其實已經唔係第一季，即係唔係第一次出現呢個問題。但係我覺得連續兩場波咧，我都覺得係今屆即係皮利堅尼中間有段時間説佢咧，其實係有 啲真係有啲原因嘅， 真係有啲原因嘅。所以 你真係冇一個好嘅替補嘛，大佬。 咁呢個就 我方啦，咪 佢哋係曼城，我哋唔使替佢擔心啦。 係 佢哋有無限金錢， 有的是錢，係咪先？ 曼城就有錢嘅。 咁啊，但係呢場就真係新特蘭就跌眼鏡啦啊！域涵啊， 爭啲就搞掂啊，新特蘭。 起碼域涵呢場波係我同你講，尤其是佢第二球單刀嗰下，哇！我真係冇諗過嗱。嗰球單刀咧就破曬佢哋全部啲後防，我諗到單對佢真係冇理由會射得入租克，啊唔係佢啊射得入租克係啦，佢結果真係射得入，呢、下真係好嘢喎，呢、這個真係， 所以我頭先就 三連發試發試當 租克嗰個風位係曳到 好曳 爆，你見到個波，見到係即係佢個表情係失咗個波之後，佢自己都知道賴嘢，第一時間執翻個波出翻嚟。佢自己知賴嘢，你嗰個情況，我覺得係 有啲似連拿最後一年喺英超嗰陣時嗰個情形一樣啊。其實又係啲近處好麻煩，總言之，全部都冇曬計，咁結果就曼城就咁樣跌咗兩分。 但我覺得係怪怪地呢場個正選陣容， 係 即係嗱，當然冇耶托尼，大家知㗎啦。咁但係阿古路係咪真係應該出？而唔係迪斯高係後備嘅，祖維迪係後備啊。你見到正選係阿古路帕尼格度，後面就費蘭丁奴啊、查維加西亞、拿斯利、詹士米拿，即係後防幾個就例牌啦，金賓尼、迪米謝斯、薩巴列達、高埃洛夫。我覺得阿古路係咪真係咁快就正選？我唔係咁。 嗱，反而我覺得 我係有啲質疑喎。 呢場其實阿古路就打咗半場啫，咁跟住下半場都係祖維迪。 祖維迪啦、啊，下半場就。 但係嗱，老實講咧，即係祖維迪。今年真係冇乜太多空間俾佢出場， 你冇乜用佢咯。你但你冇用佢之後，你冇理由 因為你要你要明白你喺佛倫天拿，人哋係打緊呢個絕對核心噶嘛。 係 你而家今年叫做叫安撫性咁樣選擇一啲出場時段俾佢。喂，佢有時打到天分就係喎，佢打唔到天才波嗰時，佢真係 應份嘅， 交唔到俾你就交唔到俾你㗎呢啲嘢。啱啲球員唔係機器嚟㗎嘛。 有少同埋 Peter Green， 我覺得呢場有少少即係周中嗰場有少少輕敵啦。我覺得佢即係攞你話擺阿古魯出嚟嘅原因，我諗佢心目中咁諗，對住對榜尾嘅佢想操一操阿古魯。 其實我覺得最大問題啊 ，Peter Green 有個問題係。呢場波即係好明顯啊！明顯係就係、如果大家睇啲片咧，你會發覺咧，新特蘭咧好多時候嗰啲片咧，好多都係頭槌嘅。 係 兩邊無論死球或者兩邊出波咧，其實上半場開始咧已經係奧沙已經有兩次咁嘅頭槌咧，都好近嘅已經。其實已經係一個警號嚟嘅。結果下半場換埋阿域涵出嚟嘅時候咧，就已經係。 唔係，會係聽選嚟嘅。 sorry， 下半場已經佢哋繼續係咁樣均壞嘅時候咧，其實個中間已經係有啲亂嘅。我又唔明啊，加西亞或者佢嗰兩個中堅咧，係即係冇係一個好好，即係呢個係唔應該發生，因為有金賓尼呢個咁善頂嘅中堅啦，仲有加西亞，其實身形係高大啲。 其實迪米治利斯 上場咩嘛？因為我諗咁樣講啦，即係金賓尼嗰個問題嘅係因為對利物浦嗰場嘛，塔 Q 嘛， 係 失嗰球嘛，失咗球三比二最重要嘛，咁所以我覺得今場佢串一串啦。但係個問題即係要咁講嘅，即係 Pellegrini 嚟到，我覺得冇理由冇做功課㗎，即係我會覺得你唔應該對住一對榜尾嘅新特蘭，你臨尾三四場你見到個榜咁嘅情況，即係老實講，我哋睇咁多年英超都知道嘅係，喂，隨時臨尾三四場波榜尾我個榜首嗰扎㗎嘛，大佬嗰扎真係同你搏命搶分㗎嘛，但係你見到佢呢場波擺嘅陣容，我覺得所有嘢嘅係。好明顯個感覺係，哦，有啲嘢打完利物浦之後唞一唞，攤攞呢場反而係攞啲雪咗或者甚至係傷咗出到嚟嘅，當係操一操咁樣。但你唔應該攞呢一場嚟做噶嘛，因為你其實望住條路，你爭四五場你係拱埋落去 噶嘛。因為首先嗱咁樣講啦，我就再拉翻前啲嚟講，唔好講咁厚啦。首先嚟講咧，呢場波係補賽嚟嘅，其實即係佢曼城係新輸嘅。啱啱輸完冇幾耐，然之後老實講，其實踢利物浦嗰場咧，佢哋用咗好多好多力。 係 呢樣係好，你跟住同埋咧，你唔好忘記啊！以整季都係用耶耶托尼做核心咧， 突然間冇咗佢咧，對波係一定失衡嘅。 嗯， 呢場波可以同你講咧，就係、是、因為完全因為費南迪奴打唔起條中場。 費南迪奴加拿斯尼啦，你冇埋戴維斯華嘅呢場。 係啊，因為中間咧完全你唔使諗有 剩翻 係咯防守力，你主要係靠金賓嚟飆上嚟嗰下擋住，係抵擋唔住，抵擋唔住啦。同埋有一樣嘢啦，都係講好多季㗎啦。無論作客又好，主場好啲啦，就叫做曼城通常係好撚慢熱嘅。 系，但佢系最早入波，一开 就系咁样，就系咁样啦，就系咁样样啦。呢啲唔知系咪教坏咗噶啦？文先嚟嗰阵时已经早入波，或者迟迟都唔入波，或者早 迟迟入唔到第二球啦，系。 系啦，早入波其实仲大镬嘅呢队波，因为开始有啲佢觉得要留啦嘛。 系， 覺得要 hea 住 就猜住嚟踢。 系，因为 K 场波胜负关键就系、是，其实就每人走多步。新特蘭就係每人走多步， 咁你其實 而曼城就每人走少步， 係 就曼城從來都冇每人走多步呢啲波嘅。同埋你話至於你話派邊個落場合唔合理，其實冇得講啊。曼城係有別於一般英超球隊，因為你要當曼城係皇馬， 有兩隊波， 唔係你要當曼城係皇馬咁睇，因為佢每一個球員都要分配一啲出場時間俾你，呢啲係一個豪門超級豪門嘅最大嘅煩惱，因為張張約都天價嘅，你唔知佢裏面張合約寫咗幾多出場時間，或者幾多裏面會含有幾多獎金成分，你係唔會知嘅。但係總言之，你要維持個更衣室和諧嘅氣氛咧，你一定要有啲球員，你一定要咁上下，你就要俾佢出。 嗯， 你唔可以理佢係咪有冇狀態，例如李格道其實。根本老實講，季中之後嚟緊 冇乜撞，冇乜太 自然自由完利物浦嗰陣時候真係差好多。 香咗呢一場咧，即係香咗嗰一場之後咧，而家曼城個形勢咧，全基本上係被動㗎啦，因為 佢做一場揸手咯。 冇啊！你計翻兩，你打兩場攞六分咁計，佢都係攞77分。咁但係利物浦同車路士無論邊一，無論兩隊是打隊贏同埋和都好。都有一隊是78分嘅，咁你變相係被動啦，成個西 就。即係如果以首先，如果你以呢個 roadmap 嚟計，三隊全勝都冇曼城份噶啦。車路士同埋利物浦和都係冇曼城份噶啦，係除非車路士同利物浦和，然之後兩隊都輸波啦，或者再和波。咁老實講，咁如果係咁樣樣咧，又要 compare 翻呢三隊波餘下嘅賽程啦。 曼城就仲有呢、這個嗱，嚟緊今個禮拜就對西布朗啦，咁就仲有一場硬就對即係 華頓咯， 尾 二嗰場 係啦，尾三。 尾三啊， 尾三啊，即系5月3日应该系周中嚟，系啦，周中有一场爱华顿，作客爱华顿呢场就都系砸洗嘢嚟噶，咁就其余嗰啲维拉啊、韦斯咸嗰啲应该要赢嘅呢啲就系咯，咁就 sales 咯， 车仔， 利物浦就下一场就系呢个诺域治啦，跟住就对车路士啦。 系啦，车路士 车仔咧， 新特兰 嗱，车仔要咁讲嘅，车仔嚟紧嗰场啦，主场就会对住新特兰， 但 系 啊， 但系有啲惨，车仔嗰场改咗12点，星期六晚嘅尾场踢啦，咁但系有啲惨嘅咧，对住利物浦嗰场咧。 周中就 夾住啱啱包住成個歐聯嘅賽事嘅，最後仲要睇嘅話就係睇埋諾域治，卡迪可以唔睇住 ，OK？ 因為點解咧？諾域治嗰場諾域治搶分㗎啦，下邊榜尾咧，例如諾域治同埋西布朗咧，兩隊都要搶分。 啊，的唔重要㗎啦，去到諾域治其實已經 係啦，已經差唔多大局已定， 唔重要㗎啦。根本如果你老實講，如果以摩連奴嘅風格咧，其實佢出事就應該係新特蘭嗰場就要出事㗎啦。即歐聯前夕嘅話，理論上嚇，如果個節奏咧，就應該係新特蘭嗰場 先作客嘅車仔歐聯係。 就算佢新特蘭嗰場唔出事咧，理論上咧，佢老實講，今屆車仔咧作客就勁閪嘅，真係勁閪嘅。無論打歐聯又好，聯賽又好。 嗱，今個我 理論上，你如果新特蘭嗰場唔出事咧，利物浦嗰場佢都應該出出地事嘅。 嗱，我覺得利物浦今個禮拜咧， 我覺得利物浦嗰場佢反而佢唔會喎。佢會嚼，即係主力放重心落去嚼低利物浦。 但係我唯一一樣嘢咧，如果新特蘭嗰場即係啱啱周中嗰場，佢係攞曬曼城3分咧，咁呢今週嘅新特蘭會惡好撚多。 因為仲會有機會嘛。但係而家你新特蘭只可以攞一分咧，咁老實講有兩睇啦。 但係你喺強隊度一分執翻嚟，咁執下執下有機會㗎啦。 得翻四場要。 咁啊，但係咁啊，但係今個禮拜利記咧，我覺得即係 作客攞位置。 喺呢場咧，斬埋 下一場就對利物浦嘛。 諾域治咧，就近年利物浦對諾域治係好有着數嘅，阿蘇係咁入波嘅。咁但係咧，今屆剩翻兩場作客賽事嘅利物浦，即係喺諾域浦兩場作客賽事咧，分別對諾域治同水晶宮兩隊 都有啲、 你話水晶宮係可以話係算係應該 四十 OK 噶啦，四十 OK 噶啦。 問題在於兩場作客都係下游球隊咧。其实就 佢要借幕啊，佢要即系嚟滚嚟紧佢，即系你每一队即系咩最尾嗰场主场，你冇理由系揸流摊嘅，即系一定系唔系嘅对水晶宫。 嗱，如果咁样睇，根本上你主场对纽卡素冇问题啊， 系纽卡素放假， 你两场咧唔重要噶啦，我觉得最重要系咩？就系、是、今个礼拜嗰场斩过、过埋诺域治嗰关嘅话咧。 咁就要睇車仔佢唔輸就搞掂啦。 其實過完車路士嗰場咧，水晶宮嗰場都有少少 都有暗湧㗎， 都有水晶，但唯一有一樣嘢好處咧，就個賽期排得厚啊。水晶宮已經夠40分， 係 理論上個壓力真係冇咁大。 佢就冇咩，即係如果佢唔搞你嘅就 風流波嚟啦。其實 同埋我覺得， 我想問咧，軒達實係停三場， 係 哇咁即係話到要到 紐卡素先出發， 係啊。所以嚟計，而家反而值得商榷咧，係點樣將個陣容排翻出嚟？ 嗱，理論上頂到車仔嗰場咯。 如果應該咁樣計咧，我就會覺得佢可能會擺租 Allen 出嚟，擺租 Allen 出嚟。 嗯。 然之後就放翻落去軒達臣嗰個位置，又或者其會將盧卡斯擺翻落軒達臣嗰個位置。多於會將謝老四騰上去， 嗯， 因為我覺得而家將謝老四騰上去咧，絕對係唔明智嘅， 嗯， 因為亦都冇咁嘅足夠經驗嘅球員可以兜得住佢，即係而家謝老四拍嗰個位置，而家已經冇時間俾其他球員去適應謝老四呢個位置。但係如果你唔好忘記，盧卡斯其實喺巴西佢出道嗰時候踢進攻中場嘅喎，如果你將盧卡斯擺喺謝老四前面，其實唔難踢嘅，其實我覺得。所以其實呢兩個 Joe Allen 同埋盧卡斯咧，其實呢兩個擺謝老四前面，我覺得完全係唔出奇嘅。 嗯， okay, 即 係 我會覺得咁睇咯。 嗯， 咪講咁啊，仲有咩其他嘢講？冇就去啲週末嘅波，即係呢個禮拜有啲咩波睇啦。係、嗯。咁啊，英超就熱刺啊對富咸，車仔對新特蘭啦。睇下先，星期六。仲有冇啲咩波啱睇呢？西甲就話冇乜喎。西甲真係冇乜。德甲啊，大局已定，我覺得就即係鍾意睇啦。 德甲咪睇德國杯囉，而家 係囉。咁就因為星期睇先，巴塞皇馬就唔係星期六打嘅，星期日打。 利物浦星期日踢啦。 利物浦又 星期日關鍵啦。 愛華頓對曼聯啦，侯城對阿仙奴啦，洛治對利物浦啦。咁啊。 咦喂係喎，仲有喎，阿仙奴對侯城預演一場先喎，應該係。 但係我覺得呢場侯城後 唔去啦。 侯城應該唔去㗎啦。 去啦大佬，三六都唔睇啦。 即係理論上呢場波應該阿仙奴攞分冇問題啦，攞分。 係啊，唔使諗啊，即係我都幾肯定嘅就係話。 逼鳩阿仙奴呢特登出個陣出嚟。 都唔 冇關係嘅， 冇關係。 出咩陣嘅話，雲家都係打自己嗰個啫嘛。佢 十至基本上十至十三位唔使諗啦，過咗線噶啦，即係史篤城、水晶宮、韋斯咸。 係啊，但係會唔會大家逗留先？咁雲家都要盤一盤算決賽個陣容啊嘛，大佬。 雲家唔會留噶啦， 佢應該有機會 冇 得留啊。 唔關留啊，係調翻就佢會去用呢幾場波去操翻 fit 幾個球員啊，包括藍斯啊，包括 即係將小踢嘅球員擺出嚟咯。 咁呢啱啱好翻嘛？ 呢場波其實最好噶咯，因為預計後城一定會出副選噶啦，一定集中火力打。係 咪副選我唔敢講，但係阿仙奴就一定有機會。 大佬而家 要搏都唔係搏阿仙奴呢場啦，後成係咪啊？ 或者咁佢可能趁呢場波踩傷幾件咯。 喂，反而不如反 可能會出啲爛仔出嚟咧。 反而不如咁樣諗啦，我覺得雲加阿記擺強陣啦，擺翻近期最強嘅陣容出到嚟啦。始終都係嗰句。 近期邊個陣係最強？你覺得？ 係咯，冇都係都。 我覺得 要傷嘅傷都要砌到。 我覺得應該繼續擺普魯斯基出嚟踢喎。 佢會 呢個都係 一定會，因為另外一條線佢唔可以忽略㗎，佢個保四嗰度唔可以忽略㗎。 但係咪應該放下張柏倫出嚟行下咧，大佬？ 就真係睇佢中間想點啊，因為其實如果真係用咧，咁你有埋奧斯爾，咁其實用翻藍絲，即係最強。而家近排 應該藍絲 去翻嘅話，應該係藍絲啊、阿迪達啊、加奧斯爾，仲有啊普魯斯基，甚至乎你擺埋右邊係張伯倫，其實係可以咁擺嘅，可以咁樣去做。但係結果就睇下雲加係咪再 或者出蒙尼爾咯， 蒙尼爾傷咗嘅， 傷咗啊， 係啊， 即係焗住傑比斯打曬兩場喎要。咁就嗱，因為嗱，如果後勝嚟計咧，因為上次睇佢對呢個石飛聯啊，其實石飛聯啲波有少少似阿仙奴嘅，有啲似嘅，都有少少地面滲透嘅，其實都打得幾頭痕。咁啊，但係見到都係後勝，都係中意用翻一個三中堅五中場個陣式啦。咁就嗱，有啲唔同咧，就後勝咧用克杜史東咧，其實克杜史東就唔係一個防守中場嚟嘅。 係 有啲似我曾經講過，有啲似史雲斯嗰個舒尼， 係 就打一個 holding midfielder。其實你知道我曾經講過啦，後道史東咧已經係雖然而家 fit 翻啊， 係 最記得喺香港嗰時咧超級肥啊， 嗰、那個大隻嘅程度咧， 大份嗰時呢份啊， 係 即係如果你要佢做一個純防守中場咧去部位，其實係冇可能嘅。其實呢場你而家睇翻佢對足總杯嗰對石飛聯嗰場，你睇到佢其實好多場其實佢都係睇一企咗一啲準備進攻嘅位置啊，一啲空位啊，一啲純粹俾佢派牌或者插上去射波嗰啲時間，多數係佢嘅。佢嘅跑動唔算多，因為佢其實佢後邊咧側邊有兩三後邊或者佢側邊有兩三個隊友其實負責保護佢。其實集中球城主要係打邊路。有少少好似类似打边后腰嗰只，即系两边去做防守同埋突击，都喺两边去而俾翻啲空位中间走动嘅。咁就我就唔知道阿仙奴对呢家波会唔会有边啲可以策略可以对付佢啦。咁因为嚟计其实都几体力化嘅后城呢队波，咁就要睇下佢呢场波适应唔适应到咁样，点样去嗰个足总杯决赛对呢队波啦。 系咯，咁啊，仲有嘅，仲有啲。西甲有咩呢？西甲就有 馬體 就今晚就對安捷 ，Elche 啊，艾切爾啊， 茨達係咪？ 唔係 Elche 係 艾切， 咁咧就如果即係巴塞我就 rule out 咗㗎啦，咁就巴塞就睇先，咦？巴塞係咩啊？巴塞 周日啊， 周日係咯，對咩啊？佢。皇馬就亂咗添，我個賽程頂啊！ 頭先我明明睇到巴塞嘅， 我明 巴塞都 不爆， 係啊，不爆，係記錯。皇馬又有場啦，皇馬就星期幾啊？皇馬應該星期六嘅。皇馬冇嘅，又冇咗。 係啊，你好難睇 嘅，好撈教啊！巴塞的不爾包就我覺得巴塞都是危的啦。咁呢、這個馬體會對應該就正常應該贏嘅。咁周末就講咁多先咯。 另外補多兩場啦，我都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就包括有法國聯賽杯決賽啦，里昂對巴黎聖日耳門，同埋呢就喺星期六嘅深夜三點。跟住呢就有一場荷蘭杯星期日，就係、是、斯和利對阿積士，咁就係12點。 係。 係啦，咁呢兩場杯賽決賽嚟嘅。跌晒呀即刻。 跌晒呀。 杯賽決賽，但係即係法甲同荷甲大家冇興趣睇呀。 咁啊，呢個可能留翻。 咁啊，揾到喂，皇馬原來係褪到星期三。 係啊，係啊，冇啊。 華拉道了呢個週末係冇皇馬。 好，咁啊，落啦， 落啦，講啲股波啦，俾股波啦。 噔噔噔噔。 係啦，好。咁咧，師兄今個禮拜冇股波嘅，傑斯今個禮拜冇嘅，咁啊，呢兩個都冇。 但係咧 ，Chip 咁咧 有 Chip 咧同 EV 就擺低咗。 EV 先啦，使 唔使 啊 ？EV 先啦，英冠就韋根對雷丁，佢股主勝嘅，英甲嘅狼隊對洛特咸咧就都係狼隊主勝啦。英冠嘅米杜士堡對米和爾都係估米杜士堡主勝。咁啊，到叻啦，叻就里昂對巴黎聖日耳門波，呢場都波嚟嘅。咁啊，跟住咧就科隆對波琴，佢就主勝。呢場好似德乙嚟嘅喎， 冇錯。 係啦，跟住熱刺對富咸，佢就主勝熱刺嘅。咁咧就和啦，我咧就我俾先，奧格斯堡對哈法柏林讓球主客和客勝，哈法柏林加一嘅， 嗯， 哈法柏林你要哈法柏林 贏波，即係加一即係贏多，即係 和波都贏， 和波都贏嘅啦，係啦，跟住車路士對新特蘭入球大，愛華頓對曼聯主勝， 好 呢場我哋都冇講添， 哎，有講咗啲嘅， 跌啦， 好，你哋咧？ 我講先啦，嗱呢場波咧就有少少陣勢嘅嚇。 咩咧？ 就首先咧，已冇電添部電話， 弊啦，快啲啦。 就史篤城先錯呢個卡迪夫城嘅，我估。 係。 然之後咧就再新特蘭和鳩埋車路士，因為會刺激到新特蘭好撚努力咁打車路士，然之後最後利物浦贏，就咁覺得。 好 編劇喎、啊、你係， 即係利物浦贏呢度你都估到嘅， 好似編劇咁喎、啊、你。我咧就咁啱同阿錢生啱同一場噶，我要奧格斯堡。 睇奧格斯堡啊，你睇奧格斯堡。 反而我覺得奧格斯堡今屆奧格斯堡嘅，你話曬佢破拜仁不敗身啦。 係，咁嗰場拜仁有啲警棍咁、啊、大佬。 咁另外就係、是、頭先里昂對巴黎聖日耳門啦，我又同超一對到啦，我要巴黎聖日耳門。咁另外頭先提過嗰場荷蘭杯啦，咁啊即使我覺得係贏硬嘅，對斯和尼係贏緊啊。 好，的中啊。 嗱，實屌。 你唔係愛華頓啊嘛？ 實屌啊！ 你唔係愛華頓啊嘛？ 全部冷門， 即係冷。 愛華頓對曼聯，愛華頓贏。 佢我話頓都冷， 車二點幾啊？車仔對新特蘭， 你睇下曼聯幾多？ 車仔對新特蘭，新特蘭和洛域治對利物浦，洛域治贏。 啊！你啲心地咁差嘅，你 唔係啊？我覺得一樣嘢啊，去到榜尾咧，唔係去到季尾咧，留意翻啦，三四五六都失咗分噶啦，即係我覺得係時候頭一二都要失分啦。 哦、 我覺得係 即係一齊和波俾曼城追返上嚟。 我純粹係咁就即係我估唔到究竟係車仔會輸埋定係和定係洛域治和定係會贏，我估唔到呢樣嘢。但係如果我揀嘅話，我就博冷嘅話，我就洛域治贏。 咁點解你唔買西布朗呢？ 蛤、啊、西布朗我覺得曼城失咗兩場，應該冇乜點失㗎啦，西布朗就係、哦、啊。下面失曬分㗎喇，係上面兩隊未失㗎咋。 中文未俾貼士呀？ 冇㗎喇。 阿卡嗰啲都冇。 冇㗎喇，係咁多㗎喇。係呀。好。 今個禮拜真係冇人俾貼士呀。 係 呀。仲睇先嗰、那個記得阿 Hamster 嗰個 game 啦，即係佢都出咗嘅，咁自己留意返中學頻道嗰個 Facebook group 啦，咁自己就得人玩下啦。咁另外阿 Chanka Ken 嗰個節目佢都耐唔耐佢都擺上嚟，大家支持下佢啦。 最後講埋啦，咁啊 ，Hamster 嗰度五場嘅股波，車路士主五場嘅係車路士主場對新特蘭，利物浦作客對洛域治，亞基作客對侯城，曼聯作客對愛華頓，同埋曼城主場對西布朗，五場 係咯， 係啦，好咁啊，差唔多 差唔多啦，上節目啦， 係啦， 而家十點半啦， 好啦，咁啊，下個禮拜再見， 禮拜二見啦， 禮拜二見啦，拜拜， 拜拜，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 屌你個咁啊，撲街周任權總意思講香港人冇人冇瓦遮頭，梗係啦，屌你老母，有劏房你瞓不會燒鳩死咧，天橋底啊，屌你老母幾撚多嗰啲磚夾鳩起曬，等你瞓唔撚到天橋底啊，冇人瞓街嘅嚟香港，因為你瞓唔撚到啊。你睇佢樓盤廣告，冚唪唥鬼佬鬼妹，你入到去住有冇見到一個鬼佬樣啊？冇，淨係見到